我很想知道，对于你而言，国与万之，哪个更重要？ 国重要， 可他没了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我们家没了，被日本人占了。 哦，西江星呢？ 爹在河北呢。唉，当年四哥一家带着十弟出了国，二哥不在了，二嫂带着三个孩子往重庆老家跑，路上遇到榴弹，四口全炸没了，六妹也死在了苏州，还有我娘被大姐难产死了，八妹九妹也早早去了，三姐又嫁到了美国，现在就剩我们俩。 你怎么会被带到这里来？ 我不知道啊，我打着麻将呢，忽然来了几个日本人，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，快把我吓死了。 刚才那个人问你什么没？ 问了。 问什么了？ 就是关于一些你的事情。 你说了什么？ 我就原原本本说了王姨娘的事儿，还有你跟爷爷隐居和你被土匪劫上山的事儿。 你怎么说的？谢池背脊一凉，忽然站起来杵到他面前，眼神吓了他一跳。谢瑶身体往后倒，靠在沙发上，莫名出了一背汗，干咽了口气。说，一个小时前，谢瑶被接到一个茶馆，藤田青也对她很客气，点了一桌子特色点心。她唤她姐姐，十分亲切地询问了关于谢池少年时的所有事情。对面坐着日本人，周围全是日本兵，纵使恨透了，谢瑶却不敢不答。当提到谢池17岁时被土匪劫上山的时候，藤田青也忽然来了莫大的兴致，可谢瑶知道的也不多，只是按模糊的记忆大概形容。 不知道是山东哪里的土匪，就是回家的路上遇到的，好像叫什么周。哦对了，兖州。当时七妹和九妹一起被劫上山的，九妹死在了土匪窝，七妹不知道怎么跑回来了，还穿着很漂亮的衣服，红斗篷。嗯，应该不是逃出来的，打扮得很整齐，爹觉得丢人，就把她赶了出去。 藤田青也端着茶杯的手顿住了，听起此又愤怒又心疼。 后来那个土匪还找上门来了，年纪不大，看着也就20岁的模样。 找上门，然后呢？ 七妹已经被赶走了，她还挺痴情的，在我家堵了好几天，不过后来没找到人，也就离开了。 叫什么名字？ 不知道，好像姓何。 何什么？ 我真的不知道。 长什么样？ 很高，具体模样记不清了，就记得挺好看的。 藤田青也站起来，抬起手比了个高度， 大概这样。 好像没那么高。 是他吗？ 藤田青也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，谢瑶接过照片。 好像是，好像又不是。 到底是不是？ 我真的记不清了，而且就算是，都快10年了，也长变了吧。 那你就在这儿好好认，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，什么时候再出去。 藤田青也前脚出去，后脚就进来几个日本兵，谢瑶急急地说：“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来了两个人， 另外一个好像叫什么杨子，青杨子，对，就是青杨子。当时我还跟六妹笑话这个名字奇怪，那个青杨子应该是那个人的手下。 藤田青也顿住脚，回头看他，笑着说： 哎，吴姐，没吓到你吧？ 西瑶被他这瘆人的笑吓了个半死，总觉得这人隐隐有些变态。 好好用餐，吃饱了，我让人来接你。 山东、兖州、土匪、何姓，所有信息聚集在一起，似乎真相很快就要明了。藤田青也立刻派前田月前往滚州，命令他挖地三尺也要查出来。1930年底，日本人端了土匪窝的事几乎人尽皆知，土匪头子姓何，与裴家关系要好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前田月这一趟带了五个人，浩浩荡荡地去了裴家。九年多过去，裴家宅子已与当初判若两样，院内花草也无人打理，池中水也干涸，空落一池枯叶。当年炸矿后，裴家重操旧业，另行开矿，不到三年又做得风生水起，再次把日本人招了来。裴各州一如当年誓死不从，坚守数年，直到前年鬼子打到兖州，强行要占矿，将裴各州关押数日，他不堪受辱，自行了断。大子裴竹生死于淞沪会战，二子裴兰远也于前年十二月底在济南抵御日军时壮烈殉国。裴家一十二代自此绝后，如今只剩老太太一个人，宅内空空，值钱的东西全被变卖捐给军队，陪着他的是照顾他五十多年的家佣，在现今这个时代已脱离主仆，更胜姐妹。